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在每周末啊、每周五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也可以在听听 FM 有一个聊天室啊，主播的一个互动聊天室，直接轻轻一点就可以加入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互动直播了，非常的方便快捷。如果想找到圈主本人呢，可以通过微博来找我，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5个字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好，互动起来吧。今儿互动话题是向各位求教了，哈哈，干点啥最解压？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我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儿啊，今儿互动话题是干点啥最解压？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这个聊天室里边跟我来实时的互动。欢迎我们的圈友兰花啊，欢迎 MMMM， 欢迎博荣，欢迎各位，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的右下角有一个比心啊，点赞啊，看到没有？一点他就啊，小豆好心心，特别的解压，这个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因为，到这个下半年以后啊，很多公司的业绩，包括公司的要求啊，都开始加码了啊。身边圈主最近有一些朋友压力都特别大，啊、也跟我聊说怎么着能够解压呢？要不咱喝点去？那也不行啊，你这伤身体。而且还喝多了，对别人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对家人也不一定是好事，还得照顾你。还有的人说，那现在有很流行那种解压室啊，去到那个空间里，摔瓶子、摔杯子，有纸的，有塑料的，啊，千奇百怪。我们来说说吧，就是到了一个可能年底之前工作压力比较大的阶段，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啊、好手段来解一解自己的压力呢？还是说您觉得这工作呀就得有点压力好，有了压力啊才能更加集中精力、集中注意力，把问题处理好，把工作做好？大家可以各抒己见，进入到听听 FM 主播的朋友圈，我们有个聊天室，就在首页，一点即可。 我们的圈友说的比较好，睡一觉，宝姐姐说睡一觉，醒来之后把压力放下，继续努力奋斗，啊，解压的方法是睡觉，而有的人压力大，他睡不着啊，还有，MM 说了，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我，明天参加银行入职体检，虽然是差额体检，不知道能不能被录用。但起码能减轻点最近没找到其他工作的心理压力。哦，您这是都已经入职体检了，怎么还可能差额体检呢？因为身体原因有可能被差额掉吗？这我感觉听完之后我压力挺大呀，我就替你着急，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倒觉得，有工作就先干着，先就业啊，再择业。是不是咱先有个工作，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MMM, 啊，还有我们的圈友宋彦军说了，做美食啊，做美食解压。哎，这确实是个方法，我觉得不光做美食，就是你去逛超市都很解压啊，买一堆东西然后消费啊，有时候也不是很贵，对，有不是很贵，别买太贵的啊，但是看起来很多特别解压，尤其是当你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要做饭的目的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请你的朋友，要给你的家人做一个充满仪式感的一顿晚餐的时候，其实当你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情的时候，压力可能就没了啊。吃完饭之后可能就回来了。开玩笑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啊，解压，干点啥最解压？我们来说一个，这个算是解压还是增压的事儿呢？大家各抒己见啊。明年3月1号起，微信、支付宝的个人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今儿这条新闻刷爆我的朋友圈了，但刷爆的时候呢，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啊，我觉得他那个标题起的有一点问题。之前火的那个问题文标题是说，微信、支付宝不能用于经营收款。哎呦！我当时我都傻了，我说那现在用的这么便利的微信支付宝明年就不能用了吗？一看少了俩字儿，个人标题党，这明显的标题党给大家很大压力。这是2022年3月1号起，个人收款码禁用于经营性服务及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的消息，是这么一条消息，这是央行近期发布的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日常生活中扫码支付啊，打车，这个吃饭，我们所有的消费几乎可以不用带现金，非常方便，提高工作效率啊，提高这个生活的便利度。2021年10月13号，央行的官网发布了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从末端受理、终端业务管理、特约商户管理、收单业务监测三个方面入手，对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监管要求。可能看到这条新闻，有的商家啊，咱们说可能店面不大，就比如说小超市，楼底下小超市，就用自己的个人的收款码，觉得很方便，方便管理也好呀，方便算钱也好啊。但是其实它暗藏一些隐患，接下来我就给您说说这个风险隐患是什么。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具体解释了，个人收款条码广泛应用提高了资金收付的效率，但有风险，比如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跑分平台高额收益吸引大量人员使用个人静态收款条码与赌客点对点线上远程转移赌资耍钱赌博，将赌资分拆隐藏于众多所谓的正常交易场景。所以为了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收款条码的普惠性便利性，通知就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要求。还有通知对收款条码的管理进行了说明，对于个人或特约商户等收款人生成的用于付款人识读并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应有效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防范收款条码被出租、被出借、被出售，用于违法违规的活动。 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服务机构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的收款服务。说白了吧，可能咱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都是守法好公民，咱们呢这个收款码呢就是正常的用于这个商店，用于自己经营的这个业务范围来的一个收款。但是有的个别的人，他就把这个条码，把这个扫码支付这个手段用作洗钱，就是个人收款码的一个洗钱。所以现在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管一管这个资金。那可能有的人说了，说这个通知那对于我们个人会有哪些影响呢？相关负责人说了，通知总体上是有助于更好的保护咱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有利于防范不法分子通过改造支付受理终端等手段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甚至盗用资金安全，甚至盗用账户资金，提升安全。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通知关于规范个人收款码的相关要求，将进一步提升对个人经营者和小微商户的收单服务质量。一句话来说啊，还是照样可以用，支付宝、微信都可以用，包括咱们数字人民币都可以用。但是第二点呢，以后这个人的呀，您得不能用了，您就用一个申请一个商家专用的一个收款码。您不是开店吗？肯定就有相关的程序。消费者在付钱的时候，付给的就是这个商家，这个资金的来源，包括资金的流向，就更加的可追溯，啊，减少纠纷。所以这么来看呢，对于咱们消费者这一端没有影响，对于收款人这一端也是一个安全，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更加了一层。所以啊，这条新闻算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读啊，或者是一个解释说明啊，不是说不让用这个微信，不让用这个支付宝了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儿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吧，干点啥最解压。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找到主播的朋友圈，直接就可以进来，然后聊天，跟大家聊，跟我聊也行。然后进来之后呢，在我们整个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点它很解压哟，可以来点一点。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解解压力啊，危险派对，来自王以太，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光芒闪耀像是钩子，逐渐入侵了我眼眸，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别把离开挂在嘴边，让你慢慢靠近我。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轻佻的借口，变成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却把结果拖延到明天。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好像幻灯片，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像乘着爱情的轮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了心脏，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 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叫做主播的朋友圈。节目在每周五六日啊，都是一个直播的状态。节目是在下午3:20到4:00，最大的特点就是跟大家能够实时的互动，聊新闻，聊话题。今儿互动话题是干点啥最解压呢？刚才在圈友群当中，大家都说到这个做美食特别的解压，还有的说了这个做美食不行，吃才是吃美食是最解压的。对，所以有的人说自己是过劳肥啊，越压力越大长得越胖，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但是吃确实是一个比较能抚慰人心的一个好方法啊。还有我们的圈友说拆除一些装饰品很解压，我估计他是不是想说的是，就像我们以前买一个东西之后呢，如果是有箱子装的，里边会有一些塑料啊，塑料一个气泡一个气泡的，你摁它，摁那个小气泡，我小的时候就老摁那个，摁一个它嘣它响一下，特别解压，应该是异曲同工之妙吧。这个是长营默默啊，长营默默说的话。还有我们的圈友啊，宝姐姐说了，人无压力轻飘飘，病无压力不出油，这也不押韵哈。人无压力轻飘飘啊，如果没有压力，应该是不出活，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拖延啊，就是拖延症，到最后就把事儿干好。适当的有点压力也是一个好事儿。适当的有点压力，别把自己压垮了就行，身体出现问题这是不好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互动点赞，同时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北京台刘佳找到我，这五个字儿，家是才子家人的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朋友圈热点。本周我看到一个热搜的新闻，说是一饮料1000块钱一杯，我的妈呀。在深圳，是一短视频平台反映深圳某饮品店售卖的1000元饮品。11月22日，深圳市场监管发布了相关通知，已快速启动现场核查，相关情况将持续通报。哎呦我的个妈呀！1000块钱一杯饮料，您这白酒是吗？1000块钱一杯饮料，人家商家还有理说，哎，我这就是贵啊，原料比较贵。我是潮汕那边的橄榄，这价格大概是800块钱一斤。如果您要喝的话，还得提前预约呢，你想喝还喝不着，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是不是有点炒作的嫌疑？说实话，我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感觉就是，你在商家是一种营销啊，大家都会好奇这吃什么，喝的是黄金吗？是吧？它满足人们的一种窥探欲啊，很好奇就想去看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得言归正传，您卖的是什么饮料这么贵呢？我们来说一下，号称是选用100年果树金玉3碾橄榄啊，制作一杯需要整整一斤，这是商家的一面之词。后来相关的人员查阅了资料，就根本没找着800块钱一斤的潮汕橄榄。如果去电商平台搜，最贵的也就200多块钱一斤，最便宜的才5块钱一斤。这有的人说了，这就是饮料中的爱马仕啊，这就是价格炒作吸引流量。圈主的观点，第一，饮品店明码标价 如果遵循市场规律，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是不可以，大不了就是您定1000定10000没人买呗，符合市场规律吗？第二，千元饮品侧面也反映了这个奶茶饮品包括这种饮料吧行业的竞争激烈度。众所周知，奶茶饮品行业续存率很低，商家往往通过不断研发新品种和降低价格平台促销来提高竞争力。内卷，哎，不能说是内卷，竞争，合理竞争，竞争到一定程度就是该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第三点，看似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想走高端路线，但是更需要的是意识到作为食品企业的责任心和自觉性，不能靠把本来用来解渴的饮品做成奢侈品，大家喝个饮料喝的还成奢侈品了，这不应该。本来现在因为疫情也好，天气等一些原因，之前菜价都有点贵，相关的这个物流的影响，受到物流受到影响，相关的这个食品受到了影响之后，价格有增高，所以监管部门对这个千元饮品就快速的启动了现场核查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值得给他们点赞的一点。希望后续监管部门能够啊介入调查，告诉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真相。这个消费很解压，大家开始聊了啊。今儿互动话题说的是干点什么最解压，没谱说了，没谱，烧饼，哈哈，烧饼，买，孟希说了，孟希说他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来一次长跑能解压。嗯，最近天气不错，可以跑一跑，趁着天暖和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可以跑一跑，但别太累着，别感冒了，好吧。哎，我觉得刚才那首歌还挺好听的，要不要再听一遍？大家觉得好听吗？听歌很解压的。这样，我先放一下经常放的这个《日落大道》啊，我特别喜欢。然后再放一遍《危险》，活脱脱变成一个音乐节目了哈、啊。真的，放松放松身心，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很解压，给你按按摩。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再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滩，海边的晚烟，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这是继一些明星逃税被天价罚款之后，网红主播啊，当红的网络主播被处以高额罚款啊！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哇，这么年轻，这么富有吗？这个直播这么大的收入啊，这么高的收入啊！但是转念一想，我说不对，虽然他有这么高的收入，但是他有一部分他漏税、偷税、漏税。这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事儿。新闻给你来个第二落点，他用的是什么伎俩？他用的什么伎俩？就说这俩主播呀，他是被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了蛛丝马迹。他手段是什么呢？通过设立一个个人独资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虚构业务，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了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据说啊，这是高收入人群的惯用伎俩，这圈主也不懂啊，也不敢问，也不知道，学习吧，来学习。但这种惯用的伎俩是要鄙视的。作为高收入群体，甭管是明星还是网红主播，按照个人所得税税收的规定，收入中超过96万的部分呢，适用45%的顶级税率。这意味着给国家交一笔比较大的税款，这是国家规定的。但如果他将个人所得收入通过设立公司的名义转化为了经营所得，跟我个人没关系，是我公司的经营所得，就少相当一大笔。比如说啊，个人收入如果是经营所得的话，这么一换啊，这么一转身，超出50万的部分只需按照35%的税率来缴纳即可。差了多少？差了10%。他如果上千万或者上亿的话，那得多少钱？这就是在利益面前有点铤而走险，通过设立公司虚构业务来洗个人的收入。这事儿怎么说呢？政策和制度被钻了漏洞，那我们就得补漏洞啊！我们不能总让它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发生吧和出现吧。之前很多明星主播的个人企业注册地都是在霍尔果斯，在海南。你以为他真在那儿拍戏呀？他就是为了避税啊，为了避税。合法避税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偷逃税款这是不行的。这两个主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虚构业务，这是造假。他把个人独资企业当做了洗钱机构，是一种恶意的逃税行为，遭到惩罚是理所应当。粉丝都不少啊，这俩主播4000万、2000万的粉丝都很厉害，但是现在罚的更多呀，啊，引出了公众的一个担忧：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收入？他怎么有如此敢以这么大额度的税款来偷逃？网络主播群体的整体纳税情况又如何呢？有人管吗？是不是只是冰山一角呢？现在随着这个直播带货、粉丝打赏、公司分红，这些网络主播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大，对于这部分新生群体的监管能不能跟上？之前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就说了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今年9月份已经查获了两名主播存在偷逃税款的行为，已经给予处罚了。但是他还是侥幸心理吧。最后说一点吧，作为拥有这么多粉丝的网红主播，其实也是公众人物，有社会影响力的，甚至有表率性和示范性的。这种 纳税行为更应该严加监管，主播们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正在收听的是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微博来找到我，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今儿互动话题是我们来说一说做点什么最解压，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聊天室主播的朋友圈聊天室，点这个右下角这个比心，非常的解压。圈友说了，说0800说放声歌唱最解压，是在大街上唱还是在家里唱？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新闻，11月2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了，意见提出鼓励成年女子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是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那这句话呢引发了共鸣，家人父子嘻嘻乐乐相宁以息，不仅是传统社会的寻常场景，也是当下很多家庭的理想愿景。这个意见明确提出了鼓励子女就近照料老人，体现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善意，也回应了老龄社会众人的关切。其实这个意见是好的，但是也得考虑到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问题。比如说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爸妈在老家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这个把老人接过来？那老人接过来又有一系列的问题，住房啊，这个他的圈子，他的朋友圈能不能适应啊？这些都是不仅仅是一个意见能够解决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啊，社会问题的一个解决。比如说异地就医能不能等政策进一步发力呢？看病更方便，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朋友圈，外地来北京照样也能在这小区找到自己的玩伴新朋友，是不是呢？再比如说这个老人来了之后，这个居住吃饭有没有非常非常这个合理的可口的饭菜呢？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希望在这个意见出台之后有关部门能够积极的响应。其实我特别建议我们的社区街道能够组织起来给老人一片天地和乐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咱们都将来都会老去的这是圈主的一个真实想法。第二点，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去到社区里，那老人真的是就在大街上唱歌，都没有社区活动室，就找栏目组找媒体。为什么没有？人家就说了，我们这个空间一开始是计划有的，但是呢不挣钱，我还得市场经营，所以就一直没弄。最后在这个街道的带领下，还是鼓励企业让他们来做这些能够服务老年人生活便利、服务他们这个业余生活的一些场馆和设施，国家给补贴一部分钱。你看我们就得这么弄，这是一个不是三天两天能完成的事，是一个持之以恒才能做好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吧。好，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是整点快报，咱们下周五再见了，拜拜。 住不成为寂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